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al， 一隻叫 Non-Mephusal。 Mephus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女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m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漫天风雨，不喜云涌，黑鬼德，色无尊，漫不惊心。 噔噔噔噔噔噔，今日嚟到最后一集嘅漫不经心啦！哇，今日人才仔仔啊，见到咧厉害厉害厉害！点解今日咁多人啦？陈小华，你知我就系色无转啦，我兄弟咧， 使唔使介绍我自己啊？我系黑鬼德， 呢个麦太远，推麦嗰个咧依旧系阿的啦。咁但系今日有啲咩人咧？自己讲一讲啦。 好，我系马 Sir 啊，今日 你好。 我系 Alan 温兆伦， 温兆伦。 是， 我是何志文。 哦，何志文你好。 我是刘允杰。 百分之 你好。 百分百刘允杰。 李健良啊。 李健良你好。 黄水斌。 黄水斌你好。 走走走。 发仔叶明发。 嗱嗱， 就系兴珠，系兴珠。 系。嗱呢度一班人，点解咁多人喺度咧？真系好多人啊！佢哋 其实部分系录音嘅。 点解今日咁多人咧？其实我哋啱。真係十分鐘前呢，就我哋啱啱去完呢一個英雄的誕生馬永成漫畫作品展。咁我見臨走嘅時候呢，就捉曬呢班大哥，漫畫界嘅精英，動漫界嘅精英 ,sorry, 就捉曬佢上嚟做我哋呢個漫不經心嘅最後一集。 佢哋好慘呀，其實因為落雨呢，佢哋喺度避雨呢，咁跟住就俾我哋捉曬上嚟。 咁大家呢，我捉佢返嚟偷光一番。咁但係呢，最重要呢，大家呢見到頭先呢嗰個場面啦，咁我先問馬 Sir 啦，其實頭先嗰個場面真係好多人，好熱鬧， 好熱 好熱好熱， 又熱又熱鬧。 最慘我仲要著西裝。 我記得馬 Sir 呢大汗搭細汗咁樣呢濕曬咁走出嚟，真係辛苦。咁其實呢成個展覽呢，見到呢頭先見到馬 Sir 帶啲我哋咁多人啦，上去睇佢咁多層嘅展覽，又有畫啦，又有公仔書啦，又有精品啦，有電影啦。其實呢知道晒呢，其實風雲呢衍生咗，同埋馬 Sir 作品衍生咗好多唔同界別嘅產品，帶動咗個市場。咁亦都係呢香港藝術中心呢搞呢個動漫基地非常之成功。但係頭先我問過溫生啊 Alan 啦，佢話佢對呢個動漫基地其實呢好鬼清楚嘅。咁我想問溫生，我交個波俾佢投一投先。點解會咁樣嘅呢？ 唔係話好鬼清楚，好有感情應該話。因為動漫基地呢，當日 Art Center 話想申請呢個項目嚟做一個動漫基地嘅時候呢，佢第一個就係揾我哋動漫畫聯會，香港動漫畫聯會。咁因為點解呢？因為 Art Center 佢本身其實係唔係專攻動畫漫畫嘛，咁佢必須要有一個好有實力嘅團體去支持佢哋，否則咧佢成個動漫基地嘅 concept 咧就好難成立嘅。咁當時一傾，咁我哋當然支持啦，因為灣仔區一個咁好嘅地方，一座咁有歷史 紀念嘅一個建築物，能夠成為一個動漫基地咧，我覺得係一個好正嘅諗法咯。所以我哋聯會咧係當時係用咗好多間公司簽名嚟去支持呢個項目。咁當然我哋都好醒目地咧，我哋要求有一個呢、這個永久嘅會址，香港動漫聯會嘅會址咧設喺嗰度，呢個係我哋希望爭取到嘅。咁啊，卒之亦都即係兩年幾落嚟之後咧，就得到呢個好嘅成績。租金唔好講啦，非常非常相宜嘅嚇，非常非常相宜嚇，多謝香港政府嘅都要嚇。 多謝佢。 咁我諗今次有一個咁嘅我哋聯會嘅一個會址啊嚇。咁希望真係即係我哋大家同業啊，有好多時候 會員都可以好好地去利用你地方㗎，用我哋聯會個嗰、那個會址都係好歡迎㗎。 就算你哋接受訪問啊，或者係咩都可以去嗰個地方咁啊，坐低喺度做一個訪問，除咗你嘅沖涼啊。 咁其實呢頭先嗰個展覽咁成功啦，我想問阿 Sir， 嗱我頭先見到個成果啦，開始見到個成果又熱鬧。未叫做公開俾公眾喎，今日咧淨係請翻嚟一個 grand opening 啫。但阿馬 Sir 成個展覽裏面咧，我覺得你最辛苦，可唔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咧？其實辛苦喺邊度咧？我睇見你就應該好辛苦啦。 今日做咗好多訪問啦，當然不過呢個係應該雖然辛苦，但係開心嘅。咁都有咁多人去關注我哋漫畫啦嚇，尤其係動漫基地，讓人可以知道佢今日搞咗咁嘅展覽啦。咁我諗搞一個畫展最難應該係搞點樣讓人哋有力花時間嚟到啦，咁可以有啲嘢睇下啦嚇。咁我哋係諗個裡面嘅內容反而比較難啲啦。咁亦都特別為今次走去做咗幾個公仔啦，希望人哋睇完畫之餘，亦都有啲嘢可以記得或者影相留念啦。我諗呢啲都係我哋做嘅嘢嚟嘅。 但係據我所知咧，你對要求公仔嘅要求一定高嘅喎。咁但係幾個公仔喎，我嗰度真係見到有大地啦，有個全新嘅文常領風騷嘅布景雲像啦。咁二樓有個 Q 版嘅馬仔，咁就跟住再上一層有個半空像嘅布景雲。再上多層，仲有一個古銅色嘅文常領風騷嘅半空像布景雲，嗰度有四個公仔咯。你用咗幾多少時間？ 即係而家喺度講咧，實在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啊！咁多同業，咁多啲即係我諗做公仔都比我係叻嘅人喺度講下。不過即係話事實上，即係做呢個公仔咧，就因為有上次我做星光大道有個少少經驗啊，同嗰啲公司嗰個合拍度比較好啲啦嚇。咁明白到即係話，我諗做公仔最難咧講真一句就係因為佢好遠。每一次我哋由朝头早坐车跑过去，揸车都要揸个半钟吓，两个钟头先到吓。但系有时真系我试过，真系为咗一个钟头而做，用三四个钟头车程去为嗰一座钟头嘅工作吓。咁我谂仲有就系同内地嘅人沟通啦，因为佢哋公司好大，每个环节分得好散咁样。咁我哋要沟通，又希望佢做到我要做嘅嘢。咁勉为其难都尽量去找人去做掂佢咯吓，咁呢个最难。 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咧大大细细嗰啲比例啊，同埋嗰个颜色方面咧，今次我见到嗰个布景云咧有啲粗犷感咧，系咪你专登指定噶？系咪差我 的？嗱，你啲皮肤系比较粗少少啊，咁都有啲差你嘅吓。咁我谂粗犷感其实有啲唔系想粗犷嘅，我想个布比较滑翻少少。但系讲咗十次都原来都系咁粗犷，因为上次星光大道可以做开嘛，照跟咯，讲完都照跟嘅。 唔系，可能佢哋觉得上一次嗰个系咁咧，呢个都系嗰个水平咧，即系佢觉得呢个系佢哋做得最好嘅，所以佢加诸于身上嘅啫。 我谂难度就喺呢度，你想变嘅时候，佢哋又要冇得變嘅時候咧，我諗係難喺呢度咯。 咁其實呢次你對公仔嗰種即係放咗咁多心血落去啦，其實會唔會再嚟一次 嘅？唔會啦，我都同你講過啦，呢次最後一次啦嚇，因為好花時間同埋好費精神嚇。 温柔啲嘅你參考，冇咁粗礦嘅好冇？ 同埋係咪 Ender Bay 同埋 Hot Toys 係邊間？ 係咪啊？唔係嗰間，唔係嗱個代理。 因為我哋跟住 做特技嗰啲， 做嗰啲好大 嘅。上次去東莞咪睇過都同你一齊。 我班做 figure， 但係佢係咪做開 figure 㗎？ 佢哋做嗰啲係做啲好大型嘅荷里活級嗰啲道具。 反而真係你已經做咗，但係都好，我 OK 啊！依次我諗咪咁多次啲 figure 啦，即係香港漫畫 figure 最好嘅， 係 啊，通常都唔好。係有一個好決定，除咗你嘅交通問題，係佢本身好中意個漫畫，唔係好中意角色嗰個雕刻家。佢先捉到個神髓嘅，同埋你身高拉得好長噶嘛， 十啲比例係， 即係 over 十個頭嗰啲。其實佢就算精通肌肉結構都好咧，拉得咁長咧，佢冇漫畫感唔中意咧。一定做得唔靚，甩甩漏漏實在。 嗱喺呢度啦，首先早期我哋要搞個比例都搞咗好耐， 最難好難捉嘅其實，因為佢係佢哋學院派都好啦，佢雕開一啲咧係真實型嗰啲咧，七個頭八個頭，頂多就八個頭到咁，佢就已經可以駕馭。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將佢漫畫感，尤其嗰啲咁瀟灑嗰啲動作，佢唔係接觸漫畫，中意漫畫，中意甚至中意埋個角色，佢中意埋暴影雲啊，中意埋連峯嗰啲啊，咁佢先至投入到，即係李小龍咁樣。冇一個係整得靚，其實咁多代係而家依個阿 Kim 即係喺韓國嗰、那個，佢本身好中意，佢專家嚟嘅整李小龍，佢先整到神髓。因為以前我又係做呢行噶嘛，所以我依個好高嘅，即係我 係啊，佢識雕公仔， 我知道，非常之高，所以最驚喺佢面前講。 冇，千祈唔好講，千祈唔好講。 佢個台面有個李小龍，佢自己雕嘅。 咩？嗰 都唔係李小龍哥都係中意雕嘢嘅，所以我就唉唔敢講。 嗰個李小龍，因為我見到嗰當其時之前未有 Ender Bay 同 Hot Toys 出李小龍之前，我覺得所有垃圾嚟嘅整李小龍嗰啲，甚至日本嗰啲咁嘅塔卡羅啊啲，全部我覺得整得唔好嘅，都唔似。即係佢哋就係可能俾大陸啲 artist 做，或者佢自己即係俾啲 artist 做，但係佢哋本身可能唔中意李小龍。 嗯， 李小龍都難做嘅， 係啊係啊， 好多好複， 佢當份 job 做咯。 變化多，佢樣個 extreme 好扭曲嘅樣嘅，所以你根本好中意佢先可以做得神髓個神似出嚟。所以我哇都垃圾咁嬲嬲地，其實我都冇做呢行好耐啦嘛。咁啊有嚿泥喺度，猜下咁樣。 即係你做乜 李小龍嚟㗎嘛？ 你而家仲會雕嘅？ 都會嘅，冇即係冇甩到嘅，不過即係嗰啲工具用具可能唔同咗咯。咁但係個 technique 仲喺度噶嘛？ 係、啊。 其實我哋畫得嘢人咧，其實個個識雕。即係如果你得閒畫時，而家比較可能得閒啲，你自己攞個泥咧，你自己即係有少少好簡單嘅方法。 我發覺我識㗎啦，我識得叫人做。 我今次都如果你覺得樂趣咧，其實你好有滿足感嘅，因為其實你識畫嘢一定識雕，識雕刻未必識畫嘢。 係。 呢個我觀察以前。 咁展覽完嗰啲公仔擺喺邊？ 其實今次做咧，其實最大嘅目的咧，我就係想收藏， 即係你自己擺， 我自己收藏， 自己收藏。 因為上次星光大道咁大，我真係收唔到啊！ 哦，原來咁樣樣。 所以今次我哋做這個呢個咧，即係人嘅比例，日日要走去度咗我哋嘅 lift， 可唔可以翻到公司？我哋嘅倉擺唔擺到？嚇、啊，反而要計算呢樣嘢。 佢早期咧計劃得好準確 嘅，望落去係。 係啦。 哦。 如果講大就即係星光大道仲大啲啊！ 係啊，同埋早期咧，我 邊啊嗰個咁大？ 我哋嗰個公仔諗住係擺喺上面啲房裡面嚇，因為佢唔批我喺嗰、那個頭先個大地嗰度落啊。咁因為嗰陣時仲喺度建築緊，佢冇辦法可以同呢個市政局咧就即係市區重建。 市區重建局 咁啊批到都係要市政局批噶嘛 嚇。 咁啊係好最近。先至話佢哋建築完啦，佢睇到地下，我又睇過，喂，盡量擺喺地下啦。 其實阿馬 Sir 係不斷咁同佢哋斡旋，因為咧，其實咧將個公仔擺喺三樓，同將只文 Sir 領風騷咧擺喺個大地，頭先嗰個感覺咧，兩碼子嘅事嚟㗎。嚇、啊！你加埋個地台，本身冇呢個地台嘅，就係因為佢哋臨時臨急，佢終於批，阿馬 Sir 後勁一發，做咗後面嗰個地台，咁成件事個氣勢出咗嚟啫嘛。如果擺喺三樓，我覺得有啲嘥咗。 係係。 同埋咧，點解咧？我補充翻啦，其實阿劉文嗰句啦，今次做嗰個公司咧，其實佢國際幾知名嘅，佢係做嗰啲著名嘅電影道具嘅，好似金剛啊、魔戒啊嗰啲道具公司嘅，嗰啲師傅全部都係，就喺阿馬 Sir， 阿馬 Sir 要求嘅時候咧，我見到啲師傅咧真係。佢哋可能未做過呢啲公仔嘅、因為做電影道具做得叻係我相信佢做得叻嘅、但係做漫畫公仔呢等於頭先劉雲講呢如果嗰個作者或者嗰個雕刻嗰個人佢唔喜愛呢樣嘢呢係講乜都係多餘咁阿馬 Sir 真係花咗好多人喺度指佢哋喂我要呢啲我要求係乜嘢我見過佢前頭呢佢有機會想放棄嘅因為個樣未出嚟，成個 一定 出嚟 咁滯 咯。係， 應該係人嚟，唔通你 打一排咪鬼佬嚟㗎？打一排咪鬼佬嚟㗎？ 唔係，係個日本中國籍嘅日本人。 中國日本人 嚇、啊，即係入咗 監， 即 係監管住嗰啲雕刻師嗰啲喎，即係雕刻師係中國人嚟㗎啦。 就最慘嗰啲雕刻師冇監管啊，只有我人唔到咧，係 啊， 就冇啊，即係唔係我行開咗喂，你幫我睇掂佢喎，冇人。呢個難喺呢度， 係啊，即係喺度。 所以我見到佢咧，初初我見到佢有啲猛靜，但係咧到佢樣啊，個型啊。個形態出到嚟嘅時候咧，咁佢覺得啊條路似啦，咁佢就再投放翻個心力喺度。如果唔係咧，其實等於黑鬼話齋，真係冇噶啦，嗰件事就唔成。 因為 Hattie 都陪我跑過幾次嚇、啊，即係每一次，因為始終跑內地啦嚇，咁佢又陪我走去睇住佢，咁又要同佢哋傾，咁啊有我啲同事又係，好多時我唔到又派同事去用眼咧望住佢哋咯，冇辦法。 你算唔算滿意啊？咁呢次？ 當然有一啲地方仲未做得好好啦，因為時間性、溝通性咁都做得唔好嘅時候，但係都叫做呃到下人啦 ，OK 嘅都可以。OK， 唔好講我啦，講第二啲。 咁其實咧喺成個展覽裡面咧，馬傻心行咧，唔係嗰個公仔嘅辛苦啫。你最大希望嘅期望係咩？帶出呢個成個展覽咧，呢個展出你想帶咗啲咩信息出嚟？ 我諗當然啦，我畫咗咁耐漫畫就快40年啦，咁今次就其實係一個總結嚟嘅，少少總結嚟嘅。咁簡單啲講，亦都想讓人嚟參觀嘅人啦，當然我哋做漫畫嘅人就好清楚嗰啲步驟啦。咁今次其實都係想讓人哋去睇到我哋漫畫裡面其他好多步驟，譬如好似真係拍我手畫啦。咁人哋一筆一筆咁去組成一個公仔出嚟啊，咁亦都有一啲即係製作過程啦，以前我哋都有做過嚇，但我相信今次比較有系統。點解呢？因為今次就係藝術香港藝術中心啦，佢做咗好多幫忙嚇，佢即係叫我做乜我就盡做，佢哋資料上咧佢哋盡量做好佢，所以我諗雙方面都發咗好多功咧，然後先可以做到今次比較完整少少嘅一個展覽咯嚇。咁希望讓人哋睇到即係我哋畫漫畫一支筆一張紙嚇、啊，搞餐死。其實都可以有一個世界可以做到，俾啲希望後生仔啊，係嘛嚇？咁大家好似寫漫畫都好似有啲希望咁樣。 同埋讀者好中意睇呢啲，其實就算你行業即係大家專業都係中意睇啦。讀者更加我哋做讀者最中意睇呢啲咁哇，點構成㗎？點樣起 sketch 啊？點樣去哇？即係好睇嘅其實。 係，我希望佢哋喺度可以睇到一啲我哋做漫畫人嘅認真咯嚇。 咁嗱，頭先咧，大家都睇個場地都觀光過啦。我反而想問下，而家阿馬 Sir 都答咗佢，我已經踢咗佢先。係 係。 在座咁多動漫界嘅前輩朋友啊，我啲好朋友喺曬度啦。我想問啦，大家如果見到而家呢個香港藝術中心搞呢個動漫基地啦，大家覺得佢哋可以帶俾大家啲乜嘢嘅助力咧？幫助力。 係 咯，大家傾下偈啊。 冇其實佢起碼第一件事提供咗個場地。咁其實變咗我哋譬如我自己咁啦，我都諗過會去搞啲活動，我都譬如可能出年我都可能會嘗試喺嗰度搞下畫展，係啊，因為 係 唔係真個，因為其實你每位有不同嘅 fans 噶。 我自己想出年會出番薯，即係嗰啲，當然唔係。 我唔知㗎，幾時決定 㗎？啱啱唔係 啱啱咯， 即係我會畫翻㗎嘛，但係我唔係嗰啲話我一嚟 bling bling 嗰啲。咁就係咁變咗，由於可能畫即係會抱俾心機畫一啲畫咁樣，咁我都有諗過喺嗰度搞活動嘅。咁變咗就，如果以前如果佢未有嘅時候咧，就比較困難啲。咁你要去揾啲細嘅畫廊啊，或者諸如此類啊。咁因為如果你直接租藝術中心好貴噶嘛，咁變咗你而家佢有咗個基地咧，咁我哋容易咗啲。咁佢而家地方幾大？咁無論我就算搞簽書會啊咩都好，咁變咗佢提供咗好大嘅空間俾我哋去，我哋比較容易啲。咁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呢方面非常之好。 上 邊 咧？ 上 邊 咧？年青啲啊嘛，算係喺呢度最年青啦。 係啊，呢度最年青你㗎。 真係最年青， 最晚輩啊！ 除咗我之外， 雖然睇落發仔最年青，好似 B B 咁樣， 發仔。 今日睇咗個動漫基地，俾你咩感覺咧？ 先睇下，唔係先感覺下嗰、那個歷史重建嗰樣嘢先。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好有價值去欣賞嗰件，即係點樣由一間以前好舊嘅歷史屋，點樣變成一個可以 即係新舊交新同舊嘅交替嗰樣嘢咯，嗰個係值得欣賞咯。再加上而家係其實真係嘅基地呢樣嘢係難得嘅，同埋一個係灣仔嘅，可能我哋講，其實我哋寫畫好多都喺香港區咧，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同埋隔離係一個唔係灣仔，其實有好多 算係漫畫嘅， 好多漫畫依家係 啊，係啊，灣仔算係漫畫發祥地㗎， 所以我最中意行一八八啊嘛，咁阿素比行埋嗰度， 我呢個要多謝 Alan 慶生，佢為漫畫聯會或者漫畫真係做咗好多呢啲我哋。其實真係唔知道， 不為人知嘅事， 不為人知嘅好多，譬如啲版權法嘅維護啊，嗰啲啊好多好多，後屘即係後屘我先了解，哇！真係做到好多好多業內貢獻嘅，真係多謝艾倫兄嘅，鼓掌下應該。 唔識畫漫畫啊嘛，做多啲嘢 嚇， 你 千祈唔好 係咯。我由細已經睇佢大， 唔係啊，我都係。 其實如果講緊漫畫聯會咧，即係話事實上咧，我哋唔打唔撞咁去組織呢個會咧，咁誒到後來咧，真係而家可以有個會喺度咧，有啲幫助嚇，最得閒到今次我哋譬如動漫基地，佢想揾一個人俾意見或者支持，聯會就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啦。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香港政府咧覺得我哋即係香港都好多會啦，覺得香港動漫聯會咧係一個最團結、最有組織性、最有規模嘅社團啊，呢個係被佢哋內部認可嘅，所以我哋都真係好開心啊！不過我多謝好多好多所有會員啊、理事啊，其實好多人出咗力嘅。 同埋 Alan 兄人緣好啊嘛，一吹雞個個都到， 呢個肯定係啦。 下次咩咯？ 咁啊，團結真係真，呢個係真嘅，真係需要一份團結嘅心啦。即係好似我啱啱最近做咗一個同阿陳 Sir 做咗一個訪問，我問佢哋做美術嗰方面，即係正統美術咧，佢哋有冇咩會啊？點樣同政府嚇得到一個支持啊？喺呢方面咧，佢話我哋做得好好，我哋真係好能夠團結嘅一個組織咧，去對社會或者對政府表達我哋嘅意見嚇。咁所以從佢哋嘅睇法，即係佢哋就因為太散。冇一個集中嘅可以表達到佢哋嘅整個美術行業嘅意見咧， 我都係咯，聽聞 咁啊，所以我哋應該要大家往後大家要多啲出嚟支持唔好為邊一個啦，總之為個行業咧，大家支持咧，推動落去咯嚇。 一良哥咧，之前訪問你咧，佢話你喺努力嘅你嘅畫集嘅，咁呢個基地會有個助力喺度咧。 嗱，其實真係唔好講我嗰度，我嗰度係好小事、好細埃嘅個人嘢啦。嗰晚招呼唔到，嗰晚招呼唔到。 一陣我幫你搞掂佢啊！ 我一陣再招呼佢。 唔係啊，我見你登出嚟啲畫幅幅都好靚喎，你應該嗱聲去搞個畫展先啦。 我係覺得好 fit 喎。 嗱，其實係咁樣嘅，我係反而咧經過呢幾年做完呢樣嘢之後，未做完嘅仲爭半年，我反而發覺我人好得意啊！我對於做就好有興趣，但係對於你話展出咧，我比較慢熱啲。但係其實我真係反而唔想講我呢度，我反而講正話，我去睇到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反而我有一樣嘢想問一問 Alan 兄，呢一個基地呢個會址可以維持一段幾耐嘅時間咧？政府俾到我哋，我想知啊。 嗱，就個會址應該就永久嘅，只不過就係話咧，而家 Art Center 佢係五年嘅經營權，咁即係話咧，其實因為最重要咧，就係要將來能夠自負盈虧。咁所以嗰個營運者，即係譬如而家 Art Center 啦，佢有五年嘅時間咧，去俾佢自負盈虧。咁啊，當然頭兩三年政府係預咗咧，係要補貼嘅。咁所以但係呢個基地，我相信一定係會喺呢個所謂動漫的基礎底下繼續去營運咁當然即係除非真係營運得好差啦，但我相信唔會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放心。 係因為我諗即係其實我都係問一問啫，咁我覺得大家盡力做啦，咁五年之後係點大家都唔知，咁但係即係我比較八卦啲咩新聞睇下啦，咁即係你而家成日都講話寒風，咁其實人哋十幾年嚟掉嘅錢唔少，譬如話就咁睇新聞，舊年你話掉落影視界都話掉45億港元，但係提供器材。或者提高做基金，但係無形之手就少去管佢哋。咁我真係好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將呢個咁樣嘅會址永久俾我哋呢一行，可以去發揮咯。 我相信香港政府是很有心呢去、支持动漫这个行业、啊、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还有很多、活动啦，还有政府有很多、希望即我们业界去提出更多的支持，还有11 月都还有 11月就世界马家大会啦， 是、啊、那是挺好的，因为我都会想就说有这样东西做出来可以影响我们下一代，有时我未必只是看我们这代喂接下来找多少钱、啊、之如此类，我觉得我们都叫做丰盛了在漫画行业这么多年、嗯、我觉得我们如果付出少少启发到往后的后生仔有志再加入这一行，或者为这个、漫画创作个人创作再发光发热，我觉得有这个基地给到这个空间我们大有可为，我觉得香港 是， 而且我觉得付出真的不是很大的钱， 好，冇錯啊！即係呢啲其實真係即係政府嚟嘅係絕對可以俾得起。 係啊，我覺得、 啊、不過我仍然都係呼籲咧，大家繼續要畫、啊、千祈最緊要畫、啊、千祈唔好唔畫、啊、所以我見到馬 Sir 咧，雖然佢好似係有一個段落嚇、啊，我成日堅持一樣嘢，你係一個段落啊，千祈唔好唔畫啊，繼續要畫啊。 好似梁哥話齋咁，我哋可以即係將我哋嘅經驗推動漫畫啦。我諗呢啲都係我自己覺得每個人生路咁走唔同嘅層次嘅工作啦。我諗我可以畫之餘抽多啲時間，亦都係推動到香港漫畫啦。算係回饋翻俾我哋呢一行啦。 好， 同埋畫少啲都好都要畫咯。其實如果即係馬山同阿黃山唔畫咧，呢個行業都係一個。非常之大的影響。 曾經有人問我咧呢、這個話題咧，我係覺得好沉重嘅。啲人就話阿馬 Sir 都好似想退休啦，係咪呢個香港馬界就一個所謂一個句號咧變咗？我絕對唔係。啊，馬 Sir 都唔係真係退休，我話咁、啊、我亂噏嘅咋，我想印證一下，第一即係絕對唔係一個段落。另外馬 Sir 都唔係真係退休，我相信。 實啲先，實。 其實馬 Sir 應該再一次話俾人聽發生咩事。 我讲过好多次了，我唔想讲啦。咁其实首先做一翻一个自由漫画家好唔 好？ 即系唔需要话为咗出版而奔波吓。咁我谂如果有一个自由度咧，创作性可能会更高。吓、 嗯， 即系唔会规范喺一个市场捆住我哋嘅创作。 吓、 咁呢个系我个人嘅睇法嘅啫。咁亦都睇，當然啦，我話做少啲啫，我可以後面咁幫呢個行業做多啲嘅嚇，咁我諗，但係在座有好多比我年青啊， 我唔係啊， 嗰啲應該要發光發熱啊，發仔點睇？ 醒未啊？ 我啊， 交波俾你啊，發仔。 其實頭先阿劉雲、阿梁哥佢哋講嗰啲嘢都係好啱嘅，因為實在。好多讀者係想好理解呢一行裏面嘅嘢，但係因為冇乜渠道同埋冇乜，即係佢哋唔會個個都供上去啲漫畫公司嗰度去睇呀。咁如果你有啲片呀、啊、或者有啲實質上有啲嘢喺度展覽各樣嘢呢，佢哋會清楚理解嗰樣嘢，對嗰樣嘢會更加加深啲囉、啊。因為好多時佢哋捉摸唔到呀，捉摸唔到咁可能淨係睇一本漫畫係好似好簡單咁樣，即可能譬如日本漫畫咁樣，啲線條係簡單，但係其實佢哋本身佢哋係熟讀好多結構啊嗰樣嘢，跟住先再去演化到一個日本漫畫嗰個類型。即係其實佢好基本嘅嘢係有個基礎好深嘅，基本上都 係。 唔係喺呢度，我又想為我哋港產漫畫嚟一個平反。有好多人咧都話我哋港產漫畫咧而家銷路唔好，或者係差咗。我又想講一句啦，其實香港漫畫而家好多嘅銷路都比好多日本漫畫高，啊、即係可能有好多我哋幾千書就話難做啫，日本漫畫亦都可能有一啲都係幾千書嘅啫，嚇、嗯。咁、 啊、即係你講係日本香中文版啊？ 中文版嗱、我兩個市場我都有嚇，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真係應該係。努力咯，即係其實我哋嘅數據唔係好差嘅，係、有讀者支持嘅、甚至乎好多嘅最好賣嘅漫畫，比起日本最好賣嘅漫畫，可能仲要高嘅。嗱、我唔係講佢哋錢，但其實可能係收入上都高過佢。可能我哋一本漫畫係15蚊，但係每兩個星期或者每個星期出一本，佢哋一本漫畫30多蚊，可能係3個月先出一本。 咁其實嗰單單係一本漫畫比一本漫畫，佢係市場個支持度係高，銷售量亦都可能會比某啲高。咁而家就算我諗我哋香港漫畫唔好灰心咯，其實佢哋嘅數字唔係好差，只係以前太好嘅啫。咁唔係單單係香港漫畫有咁嘅情況，我諗世界各地Alan都應該知道係面對緊呢啲咁嘅情況，所以我哋應該要樂觀，亦唔好覺得我哋啲行好似萎縮到已經冇得做，絕對唔係咁樣，數字上唔係咁樣。 最起碼阿馬 Sir 好親口話俾我哋聽，佢會繼續畫漫畫先啦。咁我哋呢個一定係開心嘅。 最緊要大家都一齊畫漫畫。 跟住咧，各位同業都更加要努力，因為咧呢個行頭咧其實好靠各位發光發熱嘅。嗱，講到呢度咧，除咗漫畫之外咧，咁阿 Alan 又喺度啦。其實咧，我哋叫動漫畫聯會啊嘛。咁啊，借啲機會咧，我想問下啦，Alan 温生啦。咁我哋而家香港嘅動畫嘅前景又如何咧？ 本来我唔想讲咁多，因为今晚太多兄弟喺度咧，应该俾大家讲。不过讲动画，我谂今晚都系得我喺度比较喺度搞搞震，撑一撑。香港嘅动画咧，我成日讲系比较难嘅。两大原因咧，第一个就系话，因为我哋嘅市场咧，基本上系自由开放，咁咧就已经俾日本动画、美国动画充斥住晒。香港嘅电视台咧，亦都系一个所谓纯商业嘅电视台，佢哋系以所谓 rating 啦。广告啦嚟去衡量佢即係播咩动画。咁所以呢方面呢，我其实成日都想反映俾香港政府听呢，就係话其实如果支持本土嘅动漫动画嘅话呢，其实应该喺呢一方面呢做多啲功夫。即係等于韩国也好，马来西亚好，法国都好，英国都好，其实佢哋一定係有一个所谓政策去支持本土嘅动画行业。因为咁样样呢先至可以真係令到有一个所谓出路。咁我哋而家其實就因為香港嘅情況係咁啦，我哋唯有就係話依靠大陸嘅市場。大陸正正就係話而家有好多所謂嘅政策嚟去保護佢哋本土嘅動畫。咁但係香港人好奇怪，香港人其實喺大陸嚟計咧係屬於境外嘅，所以我哋嘅身份而家係非常尷尬。咁亦都當然我亦都不停反映俾香港政府聽啦。咁如果冇呢個政策底下咧，香港嘅動畫業咧，我相信只能夠靠網上嘅發展空間。就其他嘅地方就好难啦。咁或者係转一个身份入中国大陆发展。正如我哋而家自己都係做緊呢样嘢。咁但係我觉得係有希望嘅，仍然有希望。 但我觉得就係我哋香港漫画呢，就係呢个产业链嗰度呢唔能够可以衔接落去。其实喺日本嘅经验嚟讲，除咗画完漫画之外，佢真係可以做动画。甚至乎動畫好似《進擊之巨人》咁樣， 係咯，剛剛用呢個， 我諗大家睇嗰套動畫多過係睇嗰套漫畫。如果唔係呢套動畫，我相信大家都唔知道已經出咗十幾期嘅《進擊之巨人》。 係，冇錯。 咁佢跟住佢就可以透過呢個動畫去跟住嗰個生產線就會出現咗嚇。咁呢個就會令到嗰個漫畫會有更多嘅支持落去。今日我哋嘅香港漫畫就係出一本書唔賣得，拜拜。根本佢冇第二個渠道去支持佢嘅存在。更難嘅一樣嘢，而家就係成個出版界係基本上係啲老闆揾唔到錢，即係投資上未必有一個可能正常嘅回報。點解呢？因為有好多人網上睇漫畫啦，呢個係事實嘅。咁當一個投資者唔能夠有回報嘅時候，試諗諗佢又點樣會俾好高嘅稿費啲漫畫家呢？咁漫畫家其實係身受其害啦。首先，如果老闆唔可以有市場，我諗漫畫家就冇空間。咁點解會有空間呢？就係譬如可能日本咁樣，真係漫畫唔得啫，可能真係有人走去做動畫喎，或者利用漫畫走去探測個市場，去了解成個市場，咁佢先去投資一個動畫。動畫唔簡單㗎喎 ，Alan， 你做一個動畫，我諗都要幾百萬過千萬去完成啊。過千萬不是個個漫畫人可以做到的。我想這個是整個產業鏈不能夠成全。在80年代有一班很厲害的漫畫人出現，跟住往後就沒有繼續下去的時候，那就不是開始萎縮。還有當然我們要面對的就是現在整個媒體的改變。這個是最令我們產生的困局或者苦惱的地方。我們以前漫畫聯會傾嘅只係話打擊水貨， 而家唔使打擊啦，佢哋都已經冇 水火都冇做，水火冇做。 我哋呢個話題已經唔使再去攞出嚟傾 咗啦，已經。 但係我哋冇辦法去打擊到啲網上睇漫畫可以咁講係叫盜版啦，咁、但係呢一啲就往往就會導致到大家唔會投資漫畫，唔好話啲大公司唔投資漫畫，我相信各位漫畫家都未必話投資漫畫唔需要好多，但係你冇信心，可以畫完之後仲可以攞翻應有嘅稿費。我想这个是现在我们整个漫画和动画是都要面对的东西。 我可以刚刚分享就是在这个画展的分享一点，有个读者就留我倾偈，他说喂你写着世无中，我宣传一下自己，喂你写着世无中挺好看的、我说是啊，跟着他说我在网上都看完你的漫画真的好看。怎么 看 他的肺呢？我不骂他的，我不骂得挺多啊。咁我佢話喂你畫啦，唔畫翻，我話畫翻你都唔買嘅， 又啱喎， 係啊係啊，咁我嚇，咁 咪有雞，有雞先就咪有蛋先，有蛋先啫嘛，你都唔買嘅，點會有人畫啫？ 即係其實佢話佢話你，佢話你真係寫得好睇喎，咁即係再一再咁讚我，我話寫得好睇都冇用，正就係我話嚇，我話寫得幾好睇，對於我嚟講一啲用都冇，我話咁咁佢問我做咩，我放假囉，所以 所以 我啦， 即係咪灰心嘅表現 呢？呢、這個唔係灰心，嗱我就好公平嘅，我對於人就你有權唔買，我有權唔畫，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你係我唔會鬧你，不過你都唔好鬧我，即係咁解啫嘛。 我要求你 係係啊，即係我呢個對等㗎嘛，其實對等嘅、即係人哋買唔買係人哋嘅事嚟嘅，我畫唔畫就我嘅事，我自己管自己嘅啫嘛。咁咁但係最終我係會畫翻嘅。咁就算你唔買都好啦，咁我都係即係純粹係我自己喜歡呢件事。 哇！咁啊好咯，即係聽咁耐，即係我嘅擔心，聽到我咧，即係即係個我都真係想問下喺度咁多前輩，即係我都投呢個一個好嚴重問題啦嘛，即係佢係好多而家其實多咗好多人喺個手機度睇漫畫，其實真係多咗好多。即係買咁，即係呢個真係好大問題咧。佢睇完之後唔買咁好多度，或者同國際性或者其他話日本嗰啲一齊 compare 之後咧，可能就放棄咗買，即係好選擇性咁買。我仲發現一個問題，即係想問下啲前輩，因為啲漫畫而家前景嘅懸念咧，我成日覺得就係頭先你話《進擊的巨人》啦，馬 Sir 話，其實你話如果佢喺香港出版咧，我諗佢真係五六七期啊， 就已經咗啦。 咩玩完出唔到啦，訂出第二期已經唔出啦，係咪先？但人哋其實而家世界性嘅回響，啲人你而家翻翻轉頭會咁犀利，個個追翻嚟睇，一套套買翻，即係後知後覺啊，定話係出咗咩問題咧？因為其實佢又真係有質素噶嘛。但問題如果佢出咗，就算你出咗咁多期都唔買，如果你話我哋本土去創作一啲兩期嘅老闆已經投資啦，佢有幾有質素都好都冇用。咁其中一樣嘢，第二樣就係我發現譬如話啊，井上雄彦嘅最即係佢嘅新作《浪客行》咁樣，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睇。咁但係我試過咧，啱出嗰期咧，我去買去揾，我冇得買喎。咁問啲報攤揾啦揾啦。 我覺得唔好啊，我就做出版。 唔關事。後屘我問咗個原因，其實都唔關出版事喎。我問佢，咦冇嘅？唔係喎，收埋咗後邊。我點解我啱出咗？出咗兩個禮拜咯。我兩個禮拜如果精裝書嚟講係啱啱出啫嘛。即係唔同一啲周刊故事薄裝嘅漫畫啊嘛。佢可能一個禮拜就已經兩個禮拜已經真係要收。但佢兩個禮拜一收，咁其實等於係冇出過。我啱啱睇到，亦都而家宣傳渠道唔同咗啦，即係以前兩本雜誌、三本雜誌已經全部知道曬，但係而家個網絡世界一個海咁，你做盡宣傳，你傾家蕩產都做唔到宣傳咁滯噶嘛，好難做嘅，咁所以亦都冇咗個宣傳渠道。當我知道出咗嘅時候咧，你買已經冇得賣， 唔係本書嘅質素。咁你網上睇咧？ 冇錯啦，就變咗你逼佢喺網上睇咧最快咩佢？係。咁呢個一個好大問題，本書唔係賣唔賣得，係冇機會俾佢喺個市場度流動。 嗯，其實我又想講一個，仲有一個隱憂喺度嘅嚇。而家嗰個香港嗰、那個賣日本漫畫嘅書屋，每年咁樣減。兩口知道呢個數字。以前我哋仲聽到有300多間， 幾間最初 三十， 而家好似100多間， 百零間啦。 再過一段時間，如果加租 書屋啊， 包曬包曬包曬，全 但係真正賣書嘅，以我所知就真係 好少好少。 如果再過一段時間，租金再貴，人工再貴，漫畫賣得仲少嘅話咧，連呢啲書屋都萎縮㗎。我相信大家想出書都冇地方俾人買到，呢個都係我哋要面對緊嘅市場變化。 呢個漫畫店呢個問題都係相當嚴峻。 同埋我聽聞佢點解嗰啲書報攤會咁早收書？佢話如果你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唔收，即係三個禮拜，佢就要食啲書噶啦。 所以佢回唔到啊！ 兩個禮拜半前就一定要俾曬發行。呢、這個可能係佢哋啲規矩。 呢、這個應該係書屋裏面唔係呢個係街檔嘅規矩嚇。即係、我諗相信就唔係書屋。 街檔，一講嘅係街檔。 多謝阿劉雲講呢、這個啦，咁我大家亦都注意下業界嘅朋友，亦都希望如果真係想買書，而家宣傳渠道係唔足㗎啦，咁大家幫忙下，可能去書屋再睇下。咁但我想還翻阿 Alan 一個問題，頭先佢講咗一個好好嘅 example， 我都想 carry on 嘅，就係、是《進擊之巨人》。如果佢唔係有個動畫，假設佢先出個漫畫，我估佢好似阿劉雲話齋。兩期、三期，大家就會喺個倉海裏面唔見咗。 香港一定生存唔到。 但係一個動畫嘅大力推動之下，因為我覺得我認識嘅朋友個個都係因為套動畫覺得好好睇，所以發覺原來佢有漫畫噶。跟住咧就係諗都唔諗啦。我哋平時睇漫畫會睇下第一期好唔好睇，先至買第二期嘅。而家係去到就出幾多期啊？十期去， 買 就好似 瘋 攞個攬啊，一套翻咗屋企。但你發覺咧，嗰啲公仔其實有待改善噶嘛。但係個古仔 我記得第一次係阿師生同我講：，喂，有一套好賣得噶個即卡通，跟住就不過畫得好差嘅，你睇睇。 唔係講開呢樣嘢咧，都有個事例嘅，係真嘅。 請 講。就係、是、佢有個朋友就想買翻一套呢個《進擊蜘蛛人》，佢又冇辦法，佢打電話俾我，於是我又打電話另俾另一個朋友，咁咧先至買得到一套俾嗰個朋友，即係隔咗三重。 但係唔係點解呢個朋友係？會買呢套咁嘅漫畫呢？ 佢本身係漫畫迷嚟嘅嗰人係， 即係因為係好多人講佢， 係佢本身就係瘋狂漫畫，即係唔係瘋狂啦，即係好漫畫迷嚟嘅。 咁點解佢之前唔追呢個《進擊巨人》，等到佢出咗十幾期先？ 就係嗰樣咯，即係根本動畫未嚟嘅時候冇人知道，知道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好好嘅啦。這個人已經係真金白銀咁買嘅啦。 但係我希望 Alan 第日即係佢哋公司真係做一啲我哋香港漫畫嘅題材，可以推動一下先。 我講緊另一個情況喎，其實如果喺日本嚟講咧，佢係 hit 咗先嘅喎，係非常之賣得個，《羅阿恆》都係啦，過百萬本噶嘛，佢嗰套都係㗎，一出嚟係過百萬冊㗎，佢賣到唔知三四期先，哇已經破曬紀錄，一個咩紀錄㗎？係啊，所以好犀利，所以好唔一樣嘅，同可能香港馬市場嘅地方，佢哋係比較先知先覺，同埋個唔知點樣佢哋 夾咗嚟。其實係有一個機制喺度嚟嘅，佢哋即係話點解會將佢動畫化呢？其實一定係要漫畫賣到某一個本數，佢哋先至會決定動畫化。動畫化之後咧，通常佢哋係會乘得翻一個倍數出嚟。譬如動畫出咗之後咧，嗰、那個漫畫嘅銷量咧，通常係會升五倍。呢個係佢哋即係過去嘅一個常規嘅做法嚟嘅。所以其實係個漫畫 hit 咗先，一定係。 所以日本漫畫做動畫從來未試過錢嘅。 有冇蝕過錢我唔敢講啦，但係即係話呢個模式呢佢哋已經係運作咗幾十年啦，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成熟嘅做法囉。所以正頭就係頭先阿馬 Sir 講個情況，就是、香港而家就缺乏咗個動畫嗰個市場呢去做成個所謂嘅循環機制，咁所以我哋嘅漫畫就根本就話嗰個出路呢就去到某位就停咗，咁我哋如果咁走落去呢就會變咗藝術品啊、即係漫畫就好似歐洲咁樣，就變咗藝術品嘅一種模式。咁啊，只係一啲叫高端嘅消費者，識欣賞漫畫嘅消費者咧嚟去做。美國又同日本有啲唔同。美國咧而家漫畫咧係成為咗叫 storyboard， 即係一個所謂嘅故事台本，俾好多唔同嘅，譬如game 公司啦、電影公司啦，甚至乎係一啲叫做藝術嘅機構啦。去所謂尋寶嘅一個地方，咁但係都係因為個市場夠大咯，咁所以我覺得係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嘢需要做好嘅。 同你頭先講幾個地方咧 ，Alan 兄都係好重視文化，我發覺，譬如日本啊，你話荷里活即係美國啦，都係比較重視，歐洲都係比較重視文化，香港以前都係，我覺得即係啲人係好重視啲文化、美術、藝術嘅。喺譬如我哋最全盛時期啦，呢個漫畫行都係大家全部都係啲美術界啲精英入曬嚟漫畫行，其實。基本上係最美術最叻嗰啲就係十三萬嗰行， 但係而家係唔同咗，反而有少少唔同。我哋嗰陣時咧，我哋喺市場上係好有佔有力嚇，咁但係咧未必話得到政府嘅一個支持嗰個本土文化嚇，反而而家我哋咧就 支持度是多了很多，即是他给我们的支持，即是我们联会知道所有的支持都不是我们个人化的，都是整个行业去做的。我觉得这里是做到的，其实已经扭转了整个香港政府对我们这个行业的重视度了。问题我们还要怎样在这个困局之中再杀一条新路，甚至乎可以有即是往后我们有更多新进的漫画家出现，这个才是我们做出版要想的事。 咁而家譬如天下出品好多嚟生产嗰啲精品啊兵器啊咁，其实而家嗰个 好似大文大会咁咁样，我其实想问你哋有冇方法可以搞到？ 唔系我都会表达一啲意见，就係话其实而家好而家进展到呢几年呢，发觉有个好大嘅问题，譬如我哋的确我哋需要生产周边嘅嘢去维持一个收入咁样，但偏偏正係呢几年嘅时候呢，越生产得多呢啲嘢呢，读者就越闹啊。其實我是想表達呢個意思， 係 即係好似而家鬧得都幾犀利嘅，反而越出越多。你哋你又出產好多啦，你哋舊年又出阿興珠出產都做一批嘅喎。 有個教訓啦， 係嘛？喂，咁你講下，你講下嗰啲讀者對於精品有個睇法點？ 其實可能而家一窩蜂都係做啲譬如水晶畫板啊，或者其他嗰啲嘢多，咁發覺作品嗰啲少。 是不是他们真的很抗拒这些精品的呢？ 出得太濫了，是啊。 所以不是濫和不濫是很难这个控制的嘛。 太多的话变了一些读者新鲜感过了呢，变了一些读者已经有些厌恶了。 是 几间大公司或者小公司又好，个个都做了一封都是同一样 的精品或者一些产品这样。 所以不敢再生产了。 没了还。 教訓都仲未，唔係啊！我覺得係即係我以我自己嘅經驗啦，即係我覺得咧，而家你乜嘢都要講質素喎。我哋香港人咧，其實呢樣嘢係好重要。有時如果欠缺質素咧，有時好難去讓人哋去購買嚇。咁啊，即係好似我哋今年即係我哋同 Hot Toys 合作嘅公仔啊嚇。坦白講，我哋訂購係六倍，超六倍嘅訂購。每隻都成1400蚊到嚇，咁唔係冇人買，只係有冇質素先。 哦， 係嚇，我覺得呢個還原翻嗰、那個最重要嗰樣嘢咯嚇。咁如果濫竽充數咁樣去出嘅，自然唔賣得。我覺得應該自己出嗰、那個做後都要咁樣去知道因咩原因咯。 所以馬上好嚴格咁樣去做 QC 喎。 唔係係 Hot Toys 做得好嘅，我做咩冇？ 咁跟單頭先個問題，其實我未問完啦，想講嗰個進擊之巨人嗰個問題咧，其實咧我想借呢個題材想問問阿 Alan 嘅。其實咧頭先我哋講過啦 ，Alan 話夠，而家動畫嗰個產業咧，一般電視台去揀片咧，其實有佢哋嗰個模式啊，即係廣告又好，點為一個商業嘅元素，佢哋覺得賺到錢先揀呢樣嘢。作為一個動畫嘅生產商或者係製作人裏面咧，其實有咁多嘅經驗或者豬肉擺喺前面啦，咁究竟我哋如何去選擇個題材，令到動畫可以彈出嚟？因為動畫彈出嚟或者漫畫彈出嚟，都成個行業鏈咧，等於阿馬 Sir 頭先講一樣嘢咧，係聯合得到。咁我哋揀題材嘅時候，呢度可唔可以借鏡得到咧？定係話動畫就好似漫畫咁，香港嘅漫畫你知啦，打嘅一定係主流啦。咁其實喺動畫界裏面有冇呢樣嘢咧？ 我唔係太明白你個問題，不過我諗首先都係返嗰個基本步先啦，即係話而家我自己玩緊動畫呢個行業呢，我覺得動畫比漫畫難好多倍，最重要係佢嗰個所謂嘅投資係好大，而佢嗰個所謂即係其實成件事呢係好商業，好商業。漫畫呢大家真係可以憑一個所謂興趣或者係叫做只要你有一個心呢都可以起動去做，而所需的錢可能幾萬元啊，貴啲嘅可能都係十零萬都可以做到。呢個係好多人願意投資嘅。但係動畫真係喐一喐都已經講緊係500、800、1000，呢個係走唔到雞嘅。所以你變咗係而家最頭痛嘅就係話你好難揾投資者。最重要就係話投資者其實仲未知道咧香港嘅漫畫轉化成動畫嗰個所謂嘅商業模式係乜嘢？唔好講香港，包括連中國大陸咁大嘅市場咧，其實佢哋都仲喺度摸緊呢樣嘢。咁我哋而家做緊嘅其實就係純粹係要靠玩具嚟去推動嗰個所謂嘅動畫嘅產業。 咁又玩具係好容易計到數，知道就係話咁賣幾多玩具就可以收翻幾多錢。但係玩具仍然始終都係叫好針對係小朋友嘅一個市場啊，唔同你話跟林嗰啲就唔使動畫都得㗎啦。嗰類嘅玩具咧，其實係收藏者玩嘅玩具。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好清楚咧，動畫行出去咧，其實就係一個所謂萬丈深淵嚟嘅。你唔係有足夠嘅條件、勇氣、經驗、市場數據咧，其實係會死人。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唔係可以單純用一個進擊之巨人咧就可以拆解到嘅問題嚟嘅，係咁。 咁係咪即係話咧？簡單啲嚟講，係咪如果做產品片會比較風險低啲啊？ 嗱，以前嘅動畫咧，日本嘅係主要係兩個元素，一個就話玩具產業。去所謂作為一個私處，咁呢個就係Bandai 好典型嘅模式。另一個咧就係話純粹賣翻動畫加漫畫嘅銷售收入，因為頭先講咗啦，一套動畫一出咧，其實佢嗰個漫畫咧就會係五倍六倍嘅增長。咁嗰個漫畫書刊嘅利益咧，係可以充翻好多入去嗰個漫畫嗰、那個動畫嗰個成本製作入邊嚟嘅。再加上就係以前有一個好重要嘅，特別係日本啦，係一個好重要嘅叫 OVA market， 即係叫做DVD 啦嚇，簡單講就當 DVD 啦啊，又或者包括咗錄影帶啊。嗰陣時單係呢個市場咧已經撐得起一個基本動畫嘅製作費，但係而家呢個呢條柱冧咗，所以你而家見到咧喺日本咧，甚至乎已經係冇咗 OVA 呢樣嘢啦，只係得翻電影 market 玩具嘅動畫。咁其實最重要就係話，因為 internet 咧係擁冧咗呢個 DVD 光碟呢個 market 啊，咁所以呢個係好大嘅影響力。 同埋而家發現咗一個新嘅情況，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咧？譬如話有一套叫做《一擊超人》啊，佢最初一拳超人，佢係一個非常之仲早啲嘅，佢嘅成功係在於一個網上嘅一個非常業餘嘅漫畫家，佢根本係唔識畫漫畫嘅，即係唔係 ？sorry， 應該係完全係唔專業啊！你識畫漫畫，因為佢出名啦。 業餘嘅， 佢唔係專業嘅，佢唔識畫嘢嘅，即係識圈 storyboard。咁佢有個創意，跟住咧佢就好 hit 啦，喺網上面好 hit， 冇人知嘅呢樣嘢其實，可能係一種興趣啊，業餘咁樣。咁跟住佢成功咗之後咧，就出版社揾佢啦。即係已經去到最原始啊，即係我細路仔攞本拍紙簿，即係嚟畫完出嚟，擺上去網度，成功咗，跟住揾一個好專業嘅漫畫家去再畫翻佢，再爆紅咗，再做。將會動畫㗎喇。咁同一個而家我發覺有一個新嘅編劇嚟香港㗎嘛，有16歲嘅俾荷里活攞咗佢嗰個編劇去拍電影㗎嘛，最近其實有啲類似而家個情況，就係可能有一個新嘅一個形式，就係佢基本上係一個最低最低，仲要用最低嘅成本。其實頭先阿仁兄講嗰個譬如動畫譬如《進擊的巨人》嗰啲，全部喺日本都係漫畫先㗎嘛，都係成功咗先嘅。其實所以佢點解佢動畫會冇風險，即係咁低啦，可以話。先成為一種哇世界風啊，去到歐洲啊、美國都好 hit， 咁樣先至哇香港人先再聽話咁犀利啊！我成日都買嚟睇，我唔理啦，好似大家都唔知村上春樹冇睇過，就個個哇好勁咁就買嚟睇一樣，其實好悶啊！啲路睇落可能佢頂嘅啫，即係佢頂都要買嘅，因為變咗潮流啊！你唔講咧就冇話題，即係變成可以教育翻個轉頭。咁所以話而家我發覺有個好似新嘅形式出現，就係、是、你一般就算僆仔小朋友。你有嗰個能力才能，淨喺 creative 方面，喺個創意方面啫，你就要盡量唔同嘅渠道，唔知啊點樣展示自己嘅創意，反而係最平最平嘅渠道，令到譬如你哋啲做動畫、做漫畫，喂，見到啲咁嘅人才之水，就掌握住捉佢翻嚟，就開始可能做翻拉式，即係睇翻轉，即係嗰時阿松江博士老師成日講兄弟兄弟，漫畫為兄，跟住其他周邊係動畫啊，諸如此類嘅先係弟，咁樣咧就。風險會低啲，或者 但而家我哋個興都開始有啲腳軟， 興 即係 唔係 即係作為做漫畫嘅人啊，開始就咦喂，點解稿費越嚟越減㗎？嚇減曬我哋啲稿費，咁佢越畫越冇興趣喎、 啊。所以教佢呢啲完全唔使，而家冇稿費嘅嗰啲直情 唔係，即係佢嘅意思，而家已經係。但係我哋做唔到嘛，劉雲就係 啦，即係業內 一陣間我哋翻嚟，我想除咗我哋訴苦以外咧，不如大家俾啲意見，點樣去將可以。激破緊呢個咁嘅網上睇漫畫，而我哋有一線新天嘅機會。 好啊， 好啊，一陣就翻嚟啊。 各位聽眾，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Wacky 仙台嘅漫不經心，我係色無轉， 我係黑鬼德。 啊，咪錄緊呀？ 訪問呢個嘉賓咧，就係肥良。